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外国和地区主题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16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